长江边，扬鞭声和响，浪滩 出了歌声， 出了歌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一呀一呲 哟。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.

家庭完全喝水，亲友情我便兜里送红军，居民团结向前进。